独活15克，桑枝15克，益智仁15克，葛根15克，三七粉5克。三七粉呢是另外包，这个药呢是冲的啊，不是说熬在里头的啊。我再给你增加一味药，怀牛藤10克啊。好了，希望您早日的站起来啊。 麻烦您了。 哎，不麻烦，你要有信心啊，要有信心。咱说不抛弃不放弃嘛，对不对？ 对，我都知道你太忙了。 好，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？ 麻烦您了。 不麻烦不麻烦啊。好，再见。 再见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您哪儿的朋友啊？ 我是那个武清，天津市武清的。 啊，天津的朋友，有什么问题您说啊？ 那个我呢，是跟您说呀，那个我这个老伴儿啊，得的那个肺上得的那个小细胞啊，跟那肺管上 啊， 他堵塞，您说这上 啊， 我先问您看这怎么调理？现在我在。武清中院呢。 啊，现在在住院啊。 啊， 现在医院里大夫怎么说法？ 现在大夫说是那个什么，就说那个肺气管那儿哈，他说要是做手术，就说那意思有什么危险似的，他倒说没扩散。所以我就问您，您看看得想个好办法，因为您呢是老中医了。我说呢跟您通话我心里很高兴。抓住您的救命稻草，您看看怎么再给调理。 首先我跟你讲一下，它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。发病的年龄呢并不是特别年纪大的人，大约有的就是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呢就容易有了。大多数呢就是患者呢都是爱吸烟。爱吸烟， 对，他有吸烟史，喝酒史 啊，对呀、所以呢，这个有这个吸烟史的人啊，往往得这个病的是比较多的，年龄也就是40-50岁左右，这个生长是比较快的，恶性程度呢也是比较高的。那么在西医大夫那儿呢，他现在的治疗呢，确实啊，就是这个，除了手术疗法。以外，不过呢，大夫也会说，这个病症一般不宜手术治疗。 对，我听您的建议。 西医呢是西医的治疗方法，因为这个不太好手术治疗。那么在中医上呢，对这个病呢，我们就不把它分叫什么小细胞了。这个，那么中医治，不管你是什么老慢病，首先一个，肯定是要辨证，对不对？像这个病症呢，在我们中医上呢，说肺部的问题，你肯定要把这个肺部的痰要消掉啊。通过我们中医大夫的这个号脉以后呢，开出药方那么来这个进行保守治疗。你们家老伴儿这个情况，我个人建议啊，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已经在医院了治疗，那就西医治疗。 对 啊。第二个，病情稳定以后呢，在家里呢可以用中药，可以用中药来治疗这个第一方剂叫涤痰方，第二呢就是有平消丹，第二方剂平消丹，这个不是什么丸丹高散这个药，这就是一味味的中药首先第一个呢。咱不管他这个恶性程度达到多高，首先延缓生命，对不对？延缓生命。第二个呢，要控制这个继续扩散转移。 那个您说像他这种情况，能延长生命，能延长到能根治吗？ 这个我跟你讲了，恶性程度非常高。首先我这个话已经告诉你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说不准了，